Jackie Lin 真係好勁啊！ 我唔試過都唔知，原來真係得嘅喎。 Jackie Lin 梗係點啦？ 信我啊 ，Jackie Lin 超點啊！ 你講邊個啊？ 你連 Jackie 都唔識，梗係都暗瘡啦！ 有 Jackie Lin 冇暗瘡。 係咪電話公司啊？請問 Jackie Lin 電話幾多號啊？ 任何類型嘅暗瘡都可以治愈嘅，身體質素改善，暗瘡自然就終極啦。 我係揾 Jackie Lin 幫手，佢兩個月幫我搞掂曬啲暗瘡，而家冇曬暗瘡，開心翻曬。有 Jackie Lin 冇暗瘡。 史上最大規模恐怖襲擊，白宮一夜淪陷。戰狼三伯謝拉布拿，蝙蝠俠黑夜之神摩根費曼，邊緣特訓導演安東富加，白宮淪陷。今日港美同步恐慌。 今時今日，妖邪當道，狗官滿朝，要幫佢哋打開地獄之門，送佢哋一程。 中國共產黨從來唔驚敵人，因為當敵人一出現，佢內部就必然團結，因為內部佢嘅嘢就變成人民內部矛盾。 嗯， 一致打擊你，共產黨係只係怕一樣嘢，打著紅旗反紅旗。 逢星期六晚八點至九點半 ，SOHO 林康正、阿 Ben、孖仔同你一齊破地獄。 新民主同民建聯、民主黨、各門各派、牛鬼蛇神、群雄逐鹿、立法會， 千祈唔好用一個挑錯嘅方法，結果係錯上加挑錯。 佢指控唐英年嘅事，就正正係佢自己做緊嘅事，所以佢記得好清楚。 香港人網同步直播，逢星期三立法會大會及每日精選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下前後左右中間。全方位记录唇枪舌战，以至高画质捕捉至真至假至优至劣。香港人网敢讲至好听。 特区嘅法律界，就当然包括法官啦，系对中央同特区嘅关系咧，系缺乏认识嘅。 住米志奇有什么帮助呢？ 我话我自己系香港人，唔系中国人啫，关你乜嘢事啊？ 我是香港人网，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主持李伟才、车厘子。 大家好，歡迎大家今個禮拜咧收聽收睇呢個浩浩雙雙嘅嚇，咁我係節目主持人李偉才啦。咁今日同我一齊主持啲節目嘅就係有 Jeffy 啦嚇，咁啊車厘子 Cherry 咧就啱有啲事咧今日唔嚟得嘅。咁樣咧今日個講題咧其實就承接住上個禮拜嘅，大家如果睇到我哋後面呢個佈景咧都睇到咧又係有喇叭嘅。咁上個禮拜嗰啲喇叭咧就即係好巨型咁樣啦嚇，就嗰個咧我哋係講發燒嘅音響。咁但今次咧，其實咧，你睇到咧，其實唔止一對喇叭嘅嚇，就多幾隻嘅。因為今次咧，我哋咧就會係即係起碼遲車少嚇，我想講啊，就係咧講家庭影院嘅環繞聲。咁不過之前咧，實際上嗰個發燒音響嘅兩聲度咧都未講完嘅。上次咧就係我太長氣咧，大家都知道呢個我個壞習慣啦。咁啊，所以咧講下講下咧就係仲有好多嘢未講完咧。我哋叫做咩咧？落雨收柴啦，即係匆匆咁樣咧，就係講完咧。咁啊，事後諗下，咪都係唔得啊！真係係意猶未盡。咁所以今個禮拜咧，我哋一開始嘅時期咧，又要講翻兩聲度啦。咁當然呢度咧，又要再重複下啦嚇。Jeffy， 我諗即係對你嚟講都係好新鮮呢樣嘢，就係你從來冇諗過咧，其實發燒音響咧，我哋英文叫做 audio file 啊。audio 就是聲音啦，啊，同聲音有關噶啦。file 咧，你知道英文咧 ，file 咧，就即係解 love 咁解啊嘛，係嘛？即係 sinophile 咧，就即係嗰啲鬼佬好中意中國嘅，中國熱嗰啲叫 sinophile 啊，係嘛？但最唔好就嗰啲叫 pedophile 啦 ，pedophile 嗰啲戀童癖啊。而家我哋成日講咩天主教啊教會啊入面啲好多醜聞啊 ，pedo 就係解呢個細蚊仔咁解啊嘛。咁我哋如果學化學嗰啲咧嚇，譬如 hydrophile 咧，就即係話好中意水嘅化學物。相反就叫 hydrophobic 啦，即係有啲就係厭水，有啲咧就係即係中意水嘅咁樣。咁 file 咧，其實即係解愛啊。所以 audio file 咧，其實就係我哋一般所謂嘅即係 hi-fi 啦，即係其實係一個更加叫做有文化些少嘅形容詞。hi-fi 俾人感覺都係一種嚇，就咁滿意咁樣嘅啫。但 audio file 咧就真係熱愛呢個音響嘅咁樣，我哋音響發燒友啦。咁但係咧，即係我諗下 Jeffy 甚至阿 Cherry 咧，其實佢哋都真係會覺得，甚至可能喺你電腦旁邊嘅你哋咧，係唔知道 發燒音響咧，從來都係講兩聲度嘅啫。 嗯，嚇，呢個我都係上個 係啦。你如果你講多聲度嘅咧，其實咧嗰啲已經去到家庭影院，我哋叫發燒，叫 AV 發燒友。AV 啊，唔好會錯意，係 audio visual 咁解，即係影音發燒友。咁影音發燒友咧，同埋呢個 HiFi 發燒友係兩類人嚟嘅，唔好搞錯，兩類人嚟嘅。HiFi 發燒友咧 ，audio file 咧，其實基本上係兩聲度啦。咁我亦都上次解釋過咧，其實兩聲度咧已經係一種咧，大概喺五十年代初期啊，即係而家講六十幾年前咧，就已經係發明出嚟咧，係一種直情係魔術嚟嘅。 嗯， 嚇，只係兩條電線，即係喇叭線啦嚇，去到兩隻喇叭擺喺你前面一播嘅時期咧，就可以出現咗一個 virtual reality 嚇，如幻似真嘅 3D 嘅，有闊度、有高度、有深度嘅，有立體結像嘅，有分隔度嘅。嘅一個音場，係嘛？咁樣咧就係你好似置身於一個音樂廳啊，或者置身於一個啊，我哋去即係聽爵士嘅爵士樂嘅現場一樣，喺個酒吧度聽一樣啊！嚇，嗰幾個樂師咧喺你面前咧，即係直情咧就係玲瓏浮凸，我哋叫觸手可及啊嗰種感覺，係嘛？嗰啲樂器咧就真係真嘅一樣咁。咁所以呢個咧我就叫做即係發燒音響啦嚇。咁發燒音響咧就。上次都介紹過少少啦，我哋係重複啲咁多啦。其實最早嘅時期就係留聲機啦 ，gramophone 啦，咁樣咧就係一個圓筒型啦，後嚟變咗黑膠碟啦，嚇、就 final 啦。黑膠碟咧就好多種唔同嘅製式啦，嚇、咁但係咧就後嚟咧嗰個33又三分一轉啊咁樣樣啦嚇，咁嗰啲咧我哋叫 LP 啦，叫 long play， 即係話可以咧一面咧都有成半個鐘或者多啲嘅。咁不過一首交響曲咧，譬如馬勒嗰啲咧，其實就一定要反碟噶啦，咁、但後嚟去到呢個八十年代初嘅時期咧，就係、是、先發明咗 LD， 就 laser disc 大碟，就睇電影嗰啲。後嚟咧，其實即係差唔多同一時間嘅，講真，就發明咗咧，就而家大家都仍然周圍都會見到嘅，就係、是、CD， 就叫 compact disc 啦、啊。就我哋即係叫我哋叫雷射碟啦，係嘛？大陸有時都會叫做光碟咁樣嚇，咁、聽音樂。咁 CD 咧，當年咧應該大概1981年左右咧，就定入咗個規格，就叫做紅寶仔 ，Red Book。紅寶仔基本上咧就係話佢嗰個嘅字節咧個位元咧就係16 bit 嘅啊一個比特嘅，就同埋個取樣率啊 sampling rate 咧就係每秒鐘咧係44,100次嘅，即係44.1 kHz 嘅咁樣。咁當時啲工程師咧就話應該好足夠噶啦咁。咁、但係好多嘅發燒友咧都認為咧，即係聽 CD 喺當年嚟講咧，就話冇唔夠，完全同黑膠碟咧係冇得比。咁所以好奇怪地咧，你話即係嗰、那個 HiFi 發燒友咧，喺好多人嘅眼中咧，係真係都幾係一啲啊，即係怪物嚟嘅嚇。即係佢哋嗰個口味啊，個偏好啊，兩樣嘢。第一，佢哋咧好多人到今時今日仍然咧係仲係堅持黑膠碟最靚。CD 咧係唔夠靚嘅。第二咧就係話。而家其實自從呢個又係上世紀中葉咧，我哋已經所有嗰啲咁樣嘅複雜嘅精密嘅儀器咧，已經係由我個真空管咧就變曬做晶體管噶啦嘛，即係半導體晶體管噶啦嘛。咁啊，真空管呢樣嘢基本上已經喺歷史上面就消失噶啦，淘汰噶啦。但係咧，亦都今時今日咧，仍然有好多呢啲個 HiFi 發燒友咧，認為最好聽咧都係叫膽機。膽機咧，留意好得意啊！香港人咧就叫膽機啊，因為我可能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嗰啲叫電燈膽啊，嗰、那個嚟嘅。咁但係咧就大陸啊、台灣、日本咧有啲唔同叫法嘅，有時咧令你好混淆嘅嚇。你如果睇大陸嗰啲音響雜誌咧，你我開頭都好混淆嘅。佢話咧就一個咧就係、是、叫做電子管，電子管。咁我開頭以為電子管，以為就係、是、即係我哋平時所講嗰啲半導體嘅原子粒啦，咪即係 transistor 咯咁樣。咁、就係我哋咧香港人都叫咩咧？好有趣，叫石機喎。嗱，膽機同石機就係乜？其實一個咧就係 vacuum tube， 一個就 solid state， 嚇、就係即係 transistor、semiconductor 咧嗰啲，佢哋叫石機。咁佢石咧就代表即係話，因為個膽入面咧其實就係啲真空嚟噶嘛，最少有奢微嘅氣體咁樣喺度啦。咁但係咧 就如果你是 solid state 咧，其實名都有叫啦嚇，就係、是、一個固態嘛 ，solid state。佢入面咧基本上就係唔係好似個真空管膽咁樣啦，係空蕩蕩嘅。佢入面根本填到密曬，佢基本上就係半導體黐住半導體，不過唔同嘅半導體金屬係嘛，咁所以咧就係、是、有呢個咁樣嘅對嗰個電流啊通過嘅時有控制。咁所以咧佢哋就真係好叫膽同石之間。積分啦嚇，你千祈唔好咧，大家會在意。哇，咁樣發燒友成日都有膽石嘅咧，係嘛嚇？唔係話佢聽音樂聽到佢刺激有膽石，唔係咁嘅意思。膽就係真空管，石就係半導體。咁但係咧，大陸咧原來叫真空管咧叫電子管，嚇 electron tube 嚇，因為確實咧入面係有電子流嘅，即係通過嗰個真空管入面啊，佢叫電子管。咁日本人咧就叫咩咧？就叫球。球管喎，有時叫做 球管 球啊，一個球咁樣一個波啊， 嗯 啊，叫做球管機，有時叫做球膽機啊。咁但係總之香港人咧就係傾向於叫做膽機啦、啊、所以啊膽機同石機啊，但係咧兩個咧個味道好唔同嘅。一般嚟講咧就嗱、啊，我不如講翻呢個黑膠先啦，即係略少少常識啦。即係啲人話點解黑膠好聽嘅 CD 咧、啊？其實這個呢個咧我相信係有道理，因為我自己真係聽過。當然咧，我都十幾年前嘅時期咧，係有機會聽呢個黑膠碟同埋 CD 嘅一個比較咧。你真係覺得啦，黑膠碟咧，即係當兩個都梗係講係調校都非常之好啦，器材有翻咁上下水準咧，就你覺得黑膠碟咧係真真正正咧係比較上係有血有肉啲嘅，我哋叫做咧真係有人氣啲嘅啊。有啲人就話即係嗰個聲音咧係比較呢個厚潤啊。吓、 嗯、 咁、啊、样咧就听起上嚟咧系牵动你嘅情绪，感动啲。咁啊 CD 机咧，佢硬系觉得啲声咧就比较生硬，吓、 嗯、 机、啊、械化啲，冷啲、嗯，甚至咧佢好多时有个名称咧就叫做数码味啦。嗱咁数码味呢样嘢咧，其实喺以前嚟讲咧就系嗰啲 high 发烧友先至会谈论到咧。但系其实咧，如果大家记得十年，大概十零年前咧，啱啱我哋全世界啊开始有数码相机嘅时期咧。其實你哋應該大部分啊，除非你而家真係年紀太細啦，你而家十歲八歲冇得好講啦。你仲記唔記得我哋最先嗰啲數碼相機拍出嗰啲數碼相， 嗯， 係點樣樣 嘅？哇！一睇落去咧，嗰陣時就覺得係好冇真實感嘅。 係啦，冇錯啦，係咪好假？ 嗯， 嚇、啊，甚至好硬啊，係 啊， 係咪啊？同菲林拍出嚟嗰啲係咪完全唔同啊？ 係 咪就差好遠啊？ 而家我都覺得。 但係咧，有時你會影睇到，喂唔係喎，其實佢個解像度好似好高， uh-huh. 千毫不現咁樣樣係嘛？但係眼落去咧，梗係同嗰個即係菲林嘅味道係唔同。這個、呢個咧，佢哋就叫咩啊？叫模擬味， 嗯 ，analog 嘅味道啊嘛，就係、是、因為菲林嚇、啊、就唔係數碼性噶嘛嚇，佢、啊、就係一種化學品喺度，然後即係佢曝光咁樣就係變化啊嘛。咁但係數碼咧就係即係逐個像素逐個像素咁樣將佢 digitize。所以我哋講嘛，就係因為咧，其實一模一樣。其實咧，數碼嘅技術即係做像術啦，無論係攝影亦或係即係 video 啦，係嘛，即係我哋錄影咁先算咧。其實最先因為嗰個像素唔夠啊，技術未發達嘅時期咧，你得出嚟嘅結果咧，係真係你會覺得係好有數碼味嘅，係嘛，好硬嘅，係好假嘅。這個呢其實亦都是80年代到90年代甚至到2000年呢，即係過去幾十年來呢，好多發燒友就針對 CD 個評語就一樣啦、 嗯、 就係、是、話黑膠碟有模擬味啊、嗯、analog 個味道呢，其實呢你呢啲數碼呢係做唔到嘅，係啊咁樣。咁即係即使係咁講呢，但係其實確實呢嗰、那個 CD 嘅技術呢，呢、這個所謂 16bit44.1 嘅紅寶仔規格呢，過去呢40幾年來呢，其實真係即係卅幾年嚟啦，就即真係改進咗好多好多， 嗯、 即係個重播技術啊。原來咧嗰、那個問題就唔係完全喺嗰個規格啊，而係你點樣喺嗰隻 CD 度嚟去抽取嗰個嘅信息， 嗯、 然後將佢解碼，然後將佢啊變成一個電流信號，一個脈衝啊交俾。咁呢個咧，因為而家進步咗咧，即係好多人都咁講，即係除非你嗰個黑膠碟咧係。非常之昂貴啦，成套器材啦，同埋調校啦，非常之好啦、 嗯。 如果唔係嘅話咧，一套優秀嘅 CD 嘅播放咧，其實都可以同黑膠咧接近平起平坐啦。嗱、嗯，即係有啲人咁講，但係其實仲有一班死硬派咧係唔信服呢樣嘢。 我就未聽過啲黑膠碟啊，不過我而家聽嗰啲數碼 CD 咧，我都覺得係都幾真實嘅喎。 都幾真實啊嘛，幾時啦？呢、這個世界咧就叫做不怕不識貨最咩啊？ 最怕 就貨比貨啊嘛、嗯，所以最慘噶，即係正如你食嘢一樣啫嘛，整尖咗條脷嘅時期就弊家伙啦、嗯。但其實咧，如果你想害自己，好易嘅啫、啊嗯、就係、是、咧，你其實真係可以走去好多嘅 HiFi 嘅 嗰啲經銷商啦，特約經銷商咁樣咧。特別如果係嗰啲總代理嗰啲咧，其實我講個少少俾大家聽啦。我以前咧都好怕去嗰啲咁樣嘅所謂 HiFi 鋪嘅，因為你硬係覺得咧就哇啲人咧嗰啲嗰對眼係生喺額頭上面嘅，個鼻孔係朝天嘅咁樣咧嚇，好睇唔起你咁樣嚇，即係你唔係大富豪嘅話咧，佢都冇心招呼你咁樣，你入嚟係咪有錢買㗎咁樣？ 又唔識咧，佢嗰 啲全部都唔識分。咁但係呢個世界咧，即係我都係成日強調呢樣嘢咧，我諗大家都嚇即係聽咗我呢個節目咁多咧，我諗都好認同㗎啦。其實知識就是力量嚇，其實咧唔係錢嘅問題，而係你識幾多嘢嘅問題。咁、而你識幾多嘢咧？其實個關鍵在於咩咧？你對嗰樣嘢有冇呢個熱情？你冇熱情咧，冇用噶啦。我俾曬成本天書你，大全你，叫你背咗都冇用嘅。你對嗰樣嘢係有興趣，係有熱情嘅時期，於是你就哇成個頭中咗入去咧，你就係咁睇，係咁睇。我當年咧就係啦，我以前咧係真係好驚就咁啊，因為唔認識啊嘛。咁但係咧，我真真正正係即係咁樣瘋狂咁嚟去睇咧，就係、移民前咯。應該大概就係93年嗰陣時啦。93年，因為我知道我94年尾咁上下咧就移民。我93年咧就開始咧已經立定一個主意咧，就話我上次講過啦，因為有一種補償心態啊嘛。去到喎係嘛，一個咁樣嘅遊子心態離鄉別井嚇，二等公民喎咁樣。咁但係我當其時啊，都買一間樓都叫做有些少錢，我可以買到間 house 啦喺嗰邊，咁樣就好闊落咯喎，比香港嚇大好多倍。咁我於是我應該有空間，我可以聽一套好啲嘅。咁啊，於是我就話嚇嚟去研究去搜羅去買啦。咁但係買之前咧，即係我哋買 HiFi 通常咧，真係咧好少話會衝動咁買，我哋通常都做功課嘅。咁我當時做功課咧，係做咗大半年我先博取嘅。我睇嗰啲雜誌咧，香港所有嘅音響雜誌其實嗰陣時都係得嗰三四本嘅啫，基本係四本嘅啫。咁日本嗰啲咧，我唔識睇日文啊，但係有幾本咧就係譯咗做中文嘅，台灣譯咗做中文嘅嘛。咁我又有睇，咁樣咧就係即係美國嗰啲我有睇，英國嗰啲我有睇啊，台灣嗰啲咧就難喺香港難揾嘅，反而最難揾係台灣啊嚇。咁但係咧，即係我全部揾到嘅都睇曬，咁所以咧係咁睇係咁睇咧，咁原來去到嗰啲哈巴寶嘅時期咧，就同嗰啲人嗲啦。你同一人嗲時咧，你發覺越嗲咧，越發覺咧，原來你仲識得多過佢。咁你識得多過佢嘅時期咧，你就一啲都唔驚噶啦。係冇錯啦。咁同埋咧，記得咧，大家如果係 HiFi 鋪嘅睇嘅時期咧，有一樣嘢咧，佢即刻會肅然起敬噶啦。通常就係咁啊，即係講誇張啲啊，一定要記得帶自己嘅 CD 去。 哦， 冇錯啦。嗱，當然如果你更加認真嘅咧，嚇、啊。即係其實冇所謂㗎，其實佢唔知你買唔買嘅，你知唔知啊？呢樣嘢，因為個問題，你最後決定買唔買咧，呢樣嘢係你自己嘅心入面先知嘅啫嘛。 因為佢呢啲嘢唔好咧。 其實係啦，冇錯啦，冇錯，Jeffrey 講得真係啱啊！你隨時可以，我唔係話真係嚟混吉嘅喎，而係到頭來，我覺得真係唔滿意你嗰啲嘢咧。咁所以嘅時期咧，你可以如果有啲大嗰啲咁樣嘅，我哋叫音響嘅經銷商嗰啲代理商啦，係嘛？佢有啲大嘅試音室啊嘛，showroom 啊嗰啲嚇，你真係咧買定 HiFi 雜誌，睇定曬佢代理咩產品，然後打個電話去約時間，預約時間嗱，佢預約時間就一定好重視啦。仲有去嘅時期咧，一定要帶自己幾隻，又唔使多嘅，三四隻、四五隻啦，聽慣聽熟嘅 CD。去到嘅時期，你話啊，唔該同我播呢隻第幾 track。當時有時咧，啲人中意叫第幾 cut 嘅嚇，即係嗰個術語叫第幾 cut 或者第幾 track。咁嘅時期咧，佢一定就會哇，對佢好尊重噶啦。即係證明咧，而且你唔使著到好光鮮嘅喎，因為你知道啦，禾杆冚珍珠嘛。好多有錢佬都著到爛身爛世噶啦，係嘛？著到好正嗰啲，可能係行街嚟嘅啫，係嘛？可能係啲 agent 經紀嚟嘅啫，係嘛？咁所以咧，咁到頭嚟買唔買，全部都係你嘅自由嚟噶嘛？呢、這個世界係嘛？咁呢個咧就係我少少嘅經驗啦，係嘛？好啦，咁但係咧，我講翻咧，即係話呢個咁樣嘅發燒嘅歷程啦。咁就我而家講真都係聽 CD 嘅啫。但係如果你係想聽黑膠嘅話咧，我都係喺邊度聽咧？都係喺呢啲咁樣嘅大嘅 showroom 啊，嗰啲咁樣嘅試音室。咁確實咧，有一次我好記得嘅係無意中行到去旺角一座大廈，其實旺角有幾座大廈咧，全部都係賣音響嘅，層層都賣音響嘅嚇。咁其中一間咧，我去到咧，佢就啱啱咧。就是、用一啲叫喇叭，我哋叫做咧係叫號角型啊，號角型嘅喇叭，就播緊咩咧？用黑膠就播緊呢、這個任伯嘅紙差記。哇！ 我同我朋友一齊去嘅，那個朋友嗰陣時未發燒嘅，啊佢成日話，即係我成日想盜佢升仙啦，佢話你唔會盜到我升仙嘅，誒我對 high five 冇興趣嘅，佢點知佢後嚟發燒過我啊，死唔死？咁樣咧，嗰次咧，我哋啱啱行到去咧，推門入去，佢啱啱喺度播緊，哇！任劍輝啊，白雪仙啊，又任冰兒，跟住仲有個梁醒波咁樣，哇！咁我哋即係坐低嚟聽嘅時期咧，哇！真係好聽到不得了，直情咧有少少係毛管動啊！因為嗰陣時咧，即係其實呢個任劍輝都已經過身啦嚇，即係咁，你哋唔覺得哇？直情嗰個人好似翻生咁樣嘅。我講真喎，其實呢樣嘢我自己咧，當年喺澳洲聽音樂嘅時期咧，我都真係試過毛管動嘅。就係、是、夜晚黑夜難人靜嗰次係播鄧麗君嘅歌，咁嗰次鄧麗君又係過身啦。咁但係咧嗰個咧真係啱啱好個環境配合咧播出嚟咧，哇！直情咧好似真嘅一樣，好似鄧麗君翻生企喺你面前。是現場咁樣，嗰種感覺咧嚇、啊，即又有一種嘅好似恐懼震慄啦，但其實亦都一種感動，一令到你毛管動。嗯，啊呢、這個就係聽 high five 嗰個嘅魔力啦。 嗯， 好啦，咁但係講翻頭先嗰少少咧，就係話其實 CD 咧後嚟咧就而家講成十年前有多啦，就出咗所謂叫做 next generation CD， 就叫 SACD 啦，咁就叫 super audio CD 啦。咁但可惜咧到而家咧都唔普及。咁但係喺我哋嗰個 audio file 嘅世界入面咧，仍然係有人追捧嘅。咁但係咧 ，SACD 咧，佢就真係曾經推行過係 multi channel 嘅。佢就話我哋因為 SACD 咧個容量大啊，所以我哋咧可以係幾條聲軌都得。咁所以就係話咧，我哋 SACD 發揮到優勢，除咗佢個音質係特別優異咧嚇，佢就嗰個制式好得意嘅，其實真係我都解唔到。佢呢種叫一 bit 嘅喎，一個比特嘅，但係佢就完全唔係用嗰只咧，就叫咩啊脈衝。編碼調制嚇、啊，就係、是、我哋平時所講叫 PCM 啊 ，Pulse Code Modulation 啊，咁樣咧，普通 CD 就係 PCM 嘅制式，即係嗰個數碼嗰、那個嚇、啊，即係encoding。咁但係 SACD 咧就用一隻叫做 DSD 嘅制式咧，其實就叫做 Direct Stream Digital 嘅制式。咁樣咧個音質咧確實係即係以我哋發燒友嚟講咧係就話係優勝嘅 CD。咁但係咧曾經外國咧有好多專家做過好有趣嘅，係做過啲咁樣嘅蒙蔽試驗，甚至係雙蒙蔽試驗啊 ，double blind 咧揾好多啲學生歌啊，即係大學入面嗰啲咧，就話聽唔出有分別。即係個命中率咧，你分辨出 SACD 同 CD 咧，都係50-50%，咁即係分唔出啦，係嘛？咁啊，真好奇怪啊！咁但係我自己其實我覺得聽得到分別嘅，咁但係始終佢唔普及啦。咁唔普及啊，但係而家咧，我哋已經咧進入另一個世代啦，就係、是、電腦音響啦。但係電腦音響咧，當然唔係講大家去播個電腦就聽音樂咁樣啦，嗰啲啊真係非常非常之差嘅，即係劣質嘅啦嗰個音質。而家講嘅咧就係、是。我哋係要講一啲好高嘅規格，大家可能聽過啦，好多即係電腦當嚟嗰啲咪就叫做咩啊？ MPEG 3啊嘛 ，MP3 啦其實係全名嘅 MPEG 嘅，不過我哋通常就咁叫 MP3 啦嚇。Motion Picture 咩 Expert Group 嗰個制式咁叫 MP3。咁但 MP3 咧，其實呢個咧個失真係好厲害嘅。但係對於我哋好多人嚟講咧，已經覺得好好聽冇嘢啦 ，MP3 夠曬聽啦。咁啊，對於發燒友嚟講咧，係完全唔收貨嘅 MP3。咁另外一個制式咧，都係唔收貨嘅，好少少叫 WAV 啊嘛 ，WAV 嘅檔案啊。咁而家嚟講咧，其實佢哋而家電腦嘅音響咧，嗰、那個 term 叫 CAS。叫做 computer as source，用電腦作為一個訊源，咁有時叫 computer audio source 啦，有啲人就叫 FAS， 叫 file as source 啦。咁嘅時期咧，佢就係、是有兩個模式嘅，而家聽就係、是、一個咧，你就可以喺直接喺網上面 download， 咁但係網上 download 咧有好多當然就係非法㗎啦嚇，咁、我呢度當然係唔鼓勵大家咁做啦嚇，咁、但係其實咧有好多咧係合法嗰啲咧就要用錢買嘅，咁但係用錢買嗰啲嚟講咧，其實當然佢每一次得俾你 download 嚟咧，佢個都好有限錢嘅啫，係嘛？但係始終個問題就係好多人即係個網絡世代咧，佢係唔打算喺網絡度俾錢噶嘛嚇，就要乜都攞曬，錢就一啲都唔出咁樣啦。咁而家冇辦法啦，因為全人類走咗呢個咁樣嘅意識形態，咁睇下點收科啦嚇。我完全唔知呢樣嘢點收科，咁但係即係而家大家嗰個心態就咁樣樣嚇。咁但係咧，即係我就覺得，即係你要享受嘅，俾啲錢有乜所謂啫？賺啲錢嚟做乜啫？講真係嘛，啲錢都係咁用嘅啫，係嘛？咁但係咧，你就係買一啲咧，其實而家犀利啦。佢如果最勁嗰啲，不過唔多嘅。而家我哋講緊已經去到咧最高級嘅係32 bit 192kHz， 即係之前16 bit 啦，咁而家係即係已經係 double 啦，係嘛？咁樣咧就然之後咧嗰個嘅取樣率咧由44.1啦，去到192kHz 啦。咁嗰個音質咧。即係佢就係 download 咗落嚟喺個電腦度，但係嗰個電腦咧其實唔係就咁聽喎，其實咧之後嘅嘢咧同發燒音響係冇分別嘅。 佢然後就要交俾一個解碼器。咁而家呢啲解碼器咧，就係、是已經個種類繁多，跟住價錢咧由幾千蚊去到十萬八萬，當然都有。咁樣咧就將呢啲咁樣嘅數碼嘅信號咧解碼，解咗碼之後咧，然之後就交翻俾佢個擴音機。啊、可以是前後級，可以是、合併擴音機，然後呢就交給喇叭來去播，咁得出來嗰個音質呢是確實是靚過 CD。 但另一個做法呢就是話，對於好像我呢個人或者我有個死黨，佢仲有好多 CD 嘅，佢仲有大量 CD 嘅，咁你點呢，佢話冇嘥咗佢，唔通啲 CD 咪當垃圾抌曬落海呀、啊、咁樣。佢唔係啦，佢就將啲 CD 呢原來喺個電腦度呢就讀啦，即、啊、係、就是、利用呢個咁樣嘅即係讀碟機啦，都係一個 CD ROM 啦、啊，咁你讀咗啦，就然後將佢擺落個 hard disk 度，但係佢唔係就咁 copy 過去嘅，佢其實要再 reformat 過，再 re-encoding 嘅，用一個即係特別嘅呢個制式啦，去編碼咁樣咧。咁然之後咧，嗱、這個過程咧，我哋有一個術語咧，就叫 rip，R-I-P， 好得意啊，你未聽過啦，就即係叫 rip 啲 CD 啦，即係話咧，然後你就將只 CD 擺落去嚇嗰、那個電腦嗰個 ROM 嗰度，咁啊讀，咁然後就 rip 過去。咁、通常咧，即係以前嚟講就要 rip 好耐嘅只 CD， 譬如一個鐘頭嘅 CD、你都要 rip 成哇，真係大半個鐘咁啊死咧。 似嗰啲錄影帶傳做 CD 咁樣啊？ 有少少類似啦、但係即係其實佢個嗰個要求係仲高好多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已經快好多噶啦，分分鐘你 rip 一隻 CD 咧，可能係十分八分鐘咧。即係佢成個鐘頭㗎，首先就 rip 過去，但 rip 過去之後咧，咁佢存咗檔，然後咧就再交俾個解碼器咧，我嚟升頻。咁佢升頻嘅時期其實好得意喎，講真咧，你 CD 入面嗰啲信息咧，頭先講過就係十六 bit 44.1 kHz 啫嘛。咁但係個問題咧，原來經過解碼器升頻咧，個音質都會有改善㗎喎。咁其實你話喂佢嗰個 data 就咁多啫，個數據原來佢呢啲咧就講差唔多叫內插法啦，我哋即係嗰個概念就係、是差唔多你即係一幅畫，佢本來就係油畫啦，油畫咁你點，其實啲人就係已經畫出一個油畫，你行近睇咪好粗糙啊，你離遠睇咪哇直情真嘅一樣咧，油畫大家都睇過，如果有睇過油畫嘅話係咪、但個問題咧，佢內插法就即係話我喺點與點之間再加多點。咁即係所有，譬如你嗰個畫家咧，本來已經好靚㗎啦嘛，但係佢啲油畫一路點出嚟，離遠睇你睇唔到個點嘅。但係而家咧，我原來就好仔細地咧，喺每一點嘅油彩之間，我點多一點，咁啊內插咯，我哋英文叫 interpolation 咯。就 extrapolate 大家知啦，就係延伸啦，延伸法啦 ，extrapolate 佢 interpolate 就內插。咁佢基本上大致呢個內插嘅話咧，原來佢真係得出嚟咧。佢更加即係你油畫你諗到啦，係咪更加會優勢啊？係嘛？咁當然佢呢個 CD 咧個音質咧，亦都係更加係即係優滑啊、優勢，即係更加精警咁樣。咁而家好多人咧就玩緊啦。我有個朋友咧，其實佢屋企咧都差唔多成係一千幾百隻 CD 咧，佢俾佢 rip 曬啦。rip 曬咧，有啲而家嗰啲我哋嗰啲記憶體真係誇張啊！有好多咧完全一隻手指裝曬。你知而家隻手指幾多幾勁㗎啦，個記憶勁到真係黐線㗎嘛，咁所以呢有多呢佢就咁插隻手指落個電腦度呢，其實呢就已經可以喺電腦度揀嚟聽音樂㗎啦。但係頭先都講過，其實之後嘅嘢其實同發燒音響係冇分別嘅，即係如果你想攞返嗰個音質嘅話係咪、一定要經過解碼器，就叫 DAC 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就係、是、即係由呢個數碼變返做模擬嘅一個解碼器啦，係咪好啦。咁樣呢就上個禮拜呢，其實呢我臨尾嘅時期都有講到一樣嘢㗎，咁就我話我真係有時自己諗下發燒呢，就話唉，如果即係我嗰陣時讀緊一個 PhD， 咁我話即使讀完 PhD 出嚟搵唔到咩好嘢做或者呢唉，不如搞我啲生意仔啦，咁搞個生意仔我就最先嘅時期同老婆講未移民呢，好笑㗎，話不如喺澳洲呢，可能我哋去過旅行㗎嘛，知道冇人做嗰啲雞蛋仔㗎，不如我哋買啲器材去喺澳洲下、租個鋪嚟賣雞蛋仔，可能都可以搵到食嘅，咁係咪咁，但係收尾呢就即係諗話啦，當然呢個係講笑啦，咁但嗰時我真係呢有個諗法，發覺原來呢澳洲嗰啲發燒嘅 HiFi 鋪呢係少過香港好多嘅。即係有啲鋪頭話就賣 HiFi 嚇、有一間叫 Sydney HiFi 連鎖店嘅，周圍商場都有佢嘅。但係其實賣嗰啲嘢咧，我哋叫 low fi 或者頂多都叫 mid fi 係嘛？咁所以當時咧，我有諗到就話，哇！不如我開間音響店啊！咁、音響店點樣嚟去招來咧？咁樣樣嚇，我哋下一節翻轉頭再講。